早安，欢迎你在周六的早晨依然在锁定收听1033，越来越动听，海妞陪伴你听很多动听的好歌曲，也祝你周末愉快。明天就是母亲节了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打算，可以陪妈妈过一个简单美好而温馨的节日。那在这里也跟所有的母亲说一声辛苦了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，提醒一下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。接下来会听到陈琳的一首《十二种颜色》，稍后还会有张杰的《勿忘心安》。 不要再逗留，人心太拥挤，被混乱的游戏

有的人还在异地恋的时候写出两个人的照片摆满了桌子，这样来缓解自己的思念。异地恋是很不容易的，能够坚持下来的真的是真爱。当你们不用异地了，也别忘了好好珍惜这样的时光，不要因为可以天天见面了就不知道珍惜了。人啊，总是有这样的毛病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谁说能体会

书桌上的香水，你沉默的背对，只剩下那一点点，还是闻得到从前。西装里的口袋，我整理过的爱，又破了那一点点，我帮你补了誓言。从你视线的摇晃梦，我也陪你走好多遍，盘旋的吉他始终弹不出我要的答案。我和你拼了好几月，约寒冷冷的图片，却拼不到一个永远。我在等你好几年，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，感觉得到你已不再眷恋，无奈的笑是体让我知道，本来是可能对你我都好，感觉不到说是为了我改变，感觉得到沉默换得我左脸，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得到一句好一些朋友，只是结果还是尽头。我整理过的爱，又破了那一点点，我帮你补了誓言。从没实现的遥远梦，我也陪你走好多遍，断弦的吉他始终弹不出我要的答案。我和你拼了好几夜，约寒冷浓的图片，却拼不到一个永远。我在等你还停，感觉不到从前温柔的双眼，感觉得到你不再眷恋，无奈的笑是真让我知道，本来是一颗能对你我都好，感觉不到说是为了我改变，感觉得到沉默换得我左脸，我不知道也许我会得到一句还是朋友的世界，可还是尽头。 你是一个偶尔会翻聊天记录的人吗？最近流行这样的一段话，你来听一下。聊天记录别截图， 你会看见变心的过程，聊天记录是最不能翻的东西，翻开就知道两个人是怎样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，渐行渐远。曾经每一个爱心、晚安、陪伴、不离不弃，也许对方都忘了和你说过什么，只有你还念念不忘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方便转达东西，或者说给另一个人看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会截图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觉得跟朋友啊爱人之间觉得很甜蜜很浪漫啊，或者很好玩的一段对话也会截图保存。如果将来你们的关系变得不好了，再看到这些的时候当然是伤心的，可是这些截图就跟你们一起去过的地方、一起买过的东西、送过的礼物一样，都是曾经的经验，有和没有，你们的感情都存在过。 都怪我，都怪我，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一分间隔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并不会那深邃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不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混战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怪我看不到事情快另有个结果，当爱没有等到瓜熟蒂落，人一分间隔，都怪我太执着，却也听不会那深邃的承诺，一个故事只能告一段落，风吹叶儿落，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，付出等于收获，那是自以为。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，我的今天才充满后悔，短暂等于永久，那是自以为。 说喜欢一首歌会单曲循环，爱上一个人会不断原谅，可是歌听腻了就会切掉，人爱累了也该收起一而再再而三的宽容。同意这样的说法吗？谁都是有底线的，谁都是有原则的，不会没完没了的一再宽容下去，除非受伤对你来说成了一件上瘾的事情。但是谁会这样呢？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伤害爱你的人，当然不爱就要懂得放手。发现有的时候啊，因为不忍心伤害一个人，然后就不去对人家说出实话，比如说你不爱了，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接受他，这样的话耽误的是别人的时间啊。就好比有人说的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要耽误对方的时间。

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法规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什么样的回忆会想让你很想很想忘记呢？越是努力忘记就越忘不掉，因为你在想要狠狠地忘记一个东西、一件事情、一个人的过程当中，你会先要想起他，然后才去说我要忘记这个人、忘记这件事情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其实是在提醒你自己啊，反而会加深记忆。所以呢，不要用力，不用刻意，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。哪怕是曾经最爱的东西，也难免随着时间会变淡，会变得没有痛的感觉了。向前看，你会迎来更好的爱。 闭上眼睛，